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炎热夏季给您意想不到的清凉选择，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，请一定要关注了。因为本档活动孟德兰厂家给您带来了2.2折直供水牛皮凉席的优惠政策。 是的，两个中心一个重点，第一是保证每一床都是2018年的新席，都是正宗的三峡库区水牛皮的凉席。第二是确保每一床凉席都是由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的，即便历经了浸泡、包边、缝制、打磨和揉料等几十道工序之后，依然可以分辨出牛背、牛肚、牛腿和牛肩胛骨等部位。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今天的无敌破冰价。 没错啊，来自于川渝一带的陈年水牛皮精致而成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商超的统一售价呢是8900元一床，而本档活动孟德兰厂家清凉大放价，只要1999块钱一床，等于说呢每床席子将近就是便宜了7000块钱了， 对， 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夏天，划算到每年啊只要花3-50块钱。热线呢已经开通，是40071061008，40071061008。 3-50块钱就能用上整整一季的夏天，从5月份一直用到10月份。这要是细算到每个月的话，只要10几块钱，每天的话才4-5毛钱。天这么热，掉个5毛钱在路上，估计您都未必会捡起来。但是今天却可以让全家老少感受一下水牛皮凉席，除了大气百搭的棕红色外观之外，每天晚上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都是清凉舒爽不黏腻的感觉，让您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而今天您打进40071061008，40071061008，仅仅是原价的2.2折，只要1999块钱，我相信您值得拥有。 是 40071061008，40071061008。 看到家住丰台区的吴女士说啊，前两年呢就想换床牛皮席了，可我家那口子每次都说用什么席子不是用啊，干嘛要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买床牛皮席呢？话说的轻巧，也没见他帮我刷过一次席子啊。东城区的张先生就说啊，去年结婚的时候，我舅妈呢给我们买了一床牛皮席，感觉是真不错，省心又省事儿。今年呢我也做爸爸了，除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之外呢，也让我更加明白了父母的不易与恩情，所以今天呢想订两床牛皮席给两边的父母送过去。 是的，来订购牛皮凉席的很多朋友都向我们反映啊，说这个父母年纪大了，空调不敢开，风扇不敢吹，要是热得厉害了就用蒲扇扇一扇，一晚上醒个2-3次都是很正常的，睡眠质量肯定是大打折扣啊。 对， 可是牛皮凉席却不同，它真的很舒服啊，凉度刚刚好，只要睡前呢开2个小时的空调，就可以整晚的享受到舒适的温度了。其实想想看，每天4-5毛钱的水牛皮凉席的使用成本，还不够2-3度电的电费高呢。 对， 所以就别犹豫了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08，花1999块钱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夏天，划算到每年呢就是3-50块钱。40071061008，40071061008。 是的，在生活当中3-50块钱带孩子吃一顿洋快餐就没了，给孩子买个玩具啊可能都不够，但是今天呢却可以享受一下牛皮凉席，天然的毛孔透气性十足，用我们家小朋友的话来说，就像爸爸的肚子一样，又软又凉又舒服。再加上呢牛皮席啊它是属于这个动物蛋白的，很健康。 没错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当然还有一点你没有说到，就是打理简单又方便。你像之前有一位这个吴女士说的一样啊，一到夏天很多妈妈每个礼拜都会这个洗刷晾晒席子，你像平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。